那我们呢，一起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愿你这时候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也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愿你用你的宝血再一次遮盖你的仆人，遮盖他的不完全，让他今天能够把你的话语讲解明白。愿你的话，你的道在人心里面扎根。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11月，去年11月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一起查看的这个撒种的比喻。那个比喻就解释为什么同样的福音传出去，那不同的人信了主，信了以后会有这么不一样的这个结果。那个有的人就灵里非常追求，灵里的长进，那有一些人好像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太大的兴趣。那我们从撒种的比喻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会有四种不同的结果。那当然第一种是完全拒绝这个福音，那最后一种的话，我们上次看了，就是这个人是重生的，然后他是这个结出很多生命上的这个果子。那问题是中间那两种呢？那四种田地里面的这个第二种跟第三种，那一些反应他们是暂时对福音有一些反应的，可是我们在看撒种的比喻的时候知道他们没有得救。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他们听了暂时有一些反应，那结果教会或者牧师给他们施洗施的太快了一点怎么办？那下面他们后果是什么呢？那这个下面的耶稣讲完了撒种的比喻以后，耶稣就讲这个麦子跟稗子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跟撒种的比喻之间是有很亲密的一个关联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在前面，然后下面耶稣讲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所以我们现在先一起来看这个比喻，我们看第24节到30节。我在这里读的是新译本。24节下半节说，天国好像人把种子撒在田里，人们睡了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稗子撒在麦子中间就走了。到了发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仆人就前来问家主，主人，这个你不是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吗？那些稗子从哪里来的呢？他回答，这是仇敌所做的。那仆人问他，你要我们去把它拔掉吗？他说不用，因为拔稗子的时候恐怕也把麦子也连根拔出来，收割之前让他们一同生长，到了收割的时候我会吩咐收割的工人先拔掉稗子捆起来留着焚烧，却要把麦子收进我的仓里。那这个比喻里面提到有一个农夫是一个地主 OK， 那是他的地，下面还有工人替他做工的。那他就去撒这个种子，撒的时候他把这个麦子的种子撒在田里面。那个有一个，他这个人是个有经验的农夫，所以他撒的时候他很小心的，他撒的种子里面是没有稗子的，只有麦子的种子。可是当他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呢，出了一点问题，这个他的敌人来了，然后把这个稗子的这个种子撒在他的田里面。那什么是稗子？什么是稗子？稗子这个稗子这个植物呢，这个英文里面叫做 Zinzania。那我去 Google 去查一下这个中文叫什么？中文的话，我查出来的结果叫做毒麦。那这个种子是这样子，这个种子长出来，这个稗子长出来的结果呢，如果你吃下去的话。如果磨成面粉你吃下去会造成什么？第一个会造成头昏 dizziness， 再下去呢 hallucination 幻象，然后呢会呕吐拉肚子，最严重的情况之下会死掉。而且这个长出来的这个稗子长出来的这个果子那个籽呢麦粒呢是很苦的。所以如果你麦子跟稗子一起放在收割起来以后，然后你把它磨成粉面粉，然后去烤面包的话，那烤出来的这个东西是很苦的，很难吃的。所以因为这个植物是 有这么大的破坏性，而且是有毒的。所以这个考古学家就考出的文献里面就发现，罗马帝国里面有一个法律，就是禁止这样做的，这样子人在这个别人的这个田里面去撒这种败子。所以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当时常见的一件事情啊。我在想这个像什么呢啊？像电脑中病毒一样，今天我们是在电脑上我们中病毒，那个时候他们不是电脑前上班，他们是田里面工作，结果被撒了病毒，这个败子被撒进去了。那这个败子它长的时候，它开始的时候跟麦子是一样的，那可是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他们开始结实的时候，结实的时候那个仆人去田里面就发现，哎，怎么奇怪，这里面我们不是好好的去撒麦子吗，怎么会有麦子在里面长出来的呢？那个仆人就跑来问家主。27节，主人，你不是把好种子撒在田里吗？这些麦子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主人是有经验的，他说这是仇敌做的。然后这个仆人就问这个主人，你要我们出去把它给拔出来吗？这个主人说不用，因为拔麦子的时候恐怕也把麦子连根拔出来，收割之前让他们一同生长，到了收割的时候我会吩咐收割的工人先拔掉麦子捆起来留着焚烧，却要把麦子收进我的仓里。那为什么主人这样做呢？因为现在这个麦子跟麦子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长起来了，长起来的时候这两个植物的根部它们之间在土里面是连在一起的，如果这时候你去把这个麦子拔出来的话呢，你会伤到这个麦子啊。这个主人他是比较聪明的，他说我们等到收割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当收割的时候这个麦子呢会比麦子高差不多6个英寸左右，好，那个时候就很容易就可以拔出来了。那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没有太多的树木，所以主人说这样子，我们把它留着，然后烧饭的时候把它变成柴火就烧了。哎，这个是比喻是这个意思啊，这样子解的。那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37节到43节耶稣就开始解释这个比喻。37节耶稣说，那撒好种子的是人子，田地，田就是世界，好种子就是属天国的人，败子就是属那恶者的人。撒败子的仇敌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这个世代的终结，收割的工人是天使，败子怎样被拔掉用火焚烧，在这个世代终结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是人子要差配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从他的国中拔掉，丢进火炉，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耶稣自己解释他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37节说，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人子是谁呀？人子是耶稣自己。OK， 好，这个是很容易的哈，这个是免费的 A 送给你的。那田地是指什么呢？田地是指世界。OK， 38节，田地是指世界。撒好种子的就是属天国的人。这个和本说什么天国之子是不是？好，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属天国的人？很简单，就是得救的人。那撒败子就是属那恶者的人，38节。那恶者是谁呢？下面耶稣讲的那个这个恶者就是指魔鬼。那属恶者的人的话就是没有得救的人。那39节说，撒败子的仇敌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这个世代的终结。这个世代的终结就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然后39节，耶稣说收割的工人是天使。天使是什么？天使就是上帝的仆人，就是这个意思，替他去办事的。那在世代终结的时候，耶稣他会差遣他的天使把那个属那恶者的人从他的国里面给拔出来。败子呢就是为形容成什么？败子形容成41节说，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这个是指败子。然后他们会被丢进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我们上次讲过了，这个哀哭切齿的这个娶亲宴席的比喻里面，哀哭切齿的意思就是耶稣怎么样来形容地狱的。如果你去看福音书里面的话，这是一个 stock phrase， 常常出现哀哭切齿啊，哀哭切齿，外面的黑暗等等，这个都是形容外面的地狱。那义人呢，这个义人就是 就是这里用麦子来代表，义人就是指得救的人。那时候在他们父的国中要像太阳一样的照耀。那这个是耶稣自己对这个比喻的解释。好，那到底这个比喻是这个比喻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学到什么？我们从这里面其实可以学到几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个，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有得救的人跟没有得救的人，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当我们去看这个麦子跟败子的比喻啊，我们需要知道的很清楚的是，就是这个比喻跟撒种的比喻，前面那个撒种的比喻之间有很亲密的这个关联啊。这个解释圣经最重要的是要看要注意什么啊？对不起，我现在不应该考你们，我还没有看上下文。对，解释圣经最重要看上下文啊。我们以后要我们以后有讲座，看如何解释圣经哈，如何解释应用圣经的时候要提出来，解释圣经要看上下文。上下文告诉我们说，这两个是有关联的。那这两个比喻都是在讲撒种这个事情。那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种子是什么？这个种子是天国的道。天国的道，天国的道是什么？天国的道就是耶稣基督他传的福音。那撒种呢，在这个撒种比喻，撒种这个动作是指什么？就是指传福音的意思。所以这两个比喻都是在讲传福音的这个结果。因为这个麦子跟败子都是传福音以后所带来的这个结果。那这两种人呢，麦子跟败子，他们都是 professing Christians， 就是他们自己承认他们是基督徒的。那这个麦子跟败子这两种人都认为他们是在耶稣的国度里面，那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啊。所以我们从国内知道来的，你们知道，哎，这个党员有真的还有假的，有的人在里面是为了有特权，所以他去不是真的要去搞革命哈，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都没有。不过我在这里就是举一个例子哈，这个党员有真的有假的，基督徒耶稣说教会里面也有真的也有假的。那耶稣在这里说撒旦是撒那属恶者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就要小心了，是不是撒旦是没有得救的人的创造者呢？我曾经有一次在教会里这个聚会里面听到有一个姐妹带查经，她是这样子解释的，哎，这个都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整本圣经告诉里面只有上帝是创造者，只有上帝是创造者，连撒旦也是被造之物。来，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上帝造的天使里面他背叛上帝。好，那所以这个什么叫做这个属那恶者的人？撒旦在那边撒什么东西呢？呀，这个。那撒旦怎么样去撒这个败子，就是属那个恶者之人呢？那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属那恶者的人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啊？四十一节说什么？四十一节说，那时人子要差派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从什么？从他的国里面拔掉，从他的国中拔掉。好，那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了哈，那到底这几节圣经里面提到有几个国啊？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到底有几个国？哎，我上个礼拜在这边分享，如果你来教会崇拜前来的话，有时间你需要做什么？啊，把今天读的经文，今天讲到的经文好好的读三遍，然后再看看上下文。所以我刚才在那边留心，我看到底谁来在那边在读这个啊。所以如果你读的话，你听的时候很多很重要的东西你就不会漏掉。好，那我们看41节到43节啊，41到43节，那是人子要差派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从他国中拔掉，丢进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中要像太阳一样的照耀。好，我请问你，这里面一共有几个国度？考试了啊，看看有没有人睡觉。这里面提到有两个国度，一个国度是什么啊？这里四十一节说，人只要差派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犯罪的和不法之徒从他的国中拔掉。所以第一个国度是人子的国度，也就是圣子的国度，也就是耶稣的国度。然后第二个国度是什么？四十二节说，丢进火炉，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是义人在他们父的国中要像太阳一样照耀。所以这里有第二个国度，是父的国度。 所以有一个是圣子的国度，这个一个是圣父的国度。那这两个国度的差别是什么呢？差别是在圣子的国度里面有麦子跟败子，有真的跟假的。然后圣父的国度里面只有麦子没有败子，只有真的得救的人，没有那个假的。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败子 OK， 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他的国度里面有麦子有败子，有真正得救的，还有那些没有重生的，是这样子。 OK， 暂时的暂时的，一直到世界末了的时候，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在他的国度里面有麦子跟败子。那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把他的国度里面把这个败子给拔掉，把它给除掉啊，被开除党籍。这个败子，所以败子也是属于这个耶稣的国。那今天一个人他没有信主的话，没有非基督徒的话，他不会承认他自己是在耶稣的国度里面， right？ 对不对？一个人没有信主，那圣经也不会说他们是在耶稣的国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没有信主的话，他是在什么，在哪里啊？在圣经说，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格罗西书第一章里面这样子讲的。所以只有一个 profession Christian， 换句话说，只有一个人他口里承认他自己是基督徒的，他才会认为他是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好，那现在问题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了。那一个人他没有真正的得救，是不是能够在耶稣的国度里面呢？我这里的比喻，耶稣在这里说是的，他的国度里面有麦子跟败子。 OK，暂时这个败子在他的国度里面。那耶稣回来的时候呢，这个耶稣要差遣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从他的国中拔掉。所以他们是暂时在他国中的，可是有一天耶稣在来的时候要被拔掉。那剩下这些人是他们的父国里面，就天父的国度里面。好，所以我们记得这个上个礼拜天的讲的娶亲筵席的比喻，对不对？所以这个你记得最后有一个人来参加婚礼，结果没有穿这个礼服，结果被赶出去，是不是啊？那个跟这个是讲同一回事情啊。那个比喻是讲耶稣再来的时候，最后在这个羔羊的婚宴上，你没有这个礼服的，没有耶稣基督那边来的义的这个人，结果被赶出去。这里耶稣说也是同样的事情，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派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从他的国中拔掉。这两个是讲同一回事情。那现在问题来了，是不是一个人他得救了，然后他失去他的救恩了呢？不是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他是重生的人，他不可能失去他的救恩。耶稣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我们从他的手中 OK， 耶稣说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去。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是耶稣基督的羊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们从他们耶稣的手中夺去，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们从天父的手中夺去。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是这样的讲的。那现在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得救，他是败子的话，他怎么可能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呢？如果我们如果要说这个不可能是一个人重生以后失去救恩，如果你参加过这个2008年我在这边开的这个讲座的话，如果你不在没有关系，这个教会的那个我们的网站上里面有一个 e-library， e-图书馆里面有 and the miscellaneous， okay， 里面的话你会有告诉你一个 gmail account 里面有 mp3， 有当初讲的这个 powerpoint 等等。那如果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一起开讲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不同的这个约，就是上帝跟不同的人去立约。那我们从这个讲座里面，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在跟神之间有立约关系的人不一定全部都是得救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跟神之间有立约关系的人不一定是全部得救的。好，我举一个例子，西乃山上面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对不对？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上帝的百姓。好，那我请问你，是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得救的啦？不是的，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话，不是的。很清楚的。那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法利赛人文士等等，他们是 啊，他们是这个，他们是以色列人啊，纯种的犹太人等等，可是他们是与耶稣为敌的，甚至要去杀害他的人。所以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有立约的关系，可是得救的是以色列人里面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那还有圣经里面还有哪里提到约呢？上帝跟大卫之间立约，对不对？对，跟所以有一天这个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一个人要坐在他的宝座上面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大卫的后裔都是在这个约里面，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约，所有大卫的后裔在这个约里面，那其中是有一个就是他要坐耶稣的宝座直到永远的。那我请问你，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话，大卫后裔做王的是不是每一个都是得救的呢？我有几个很糟糕的，不效法他们的祖先大卫的所恶行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圣经里面跟神之间有立约关系的，在约里面的不一定都是得救的啊。那所以这个拜子不只是说他是没有得救的人，而是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约这样一个关系，他们是承认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甚至他们可能是他们是已经受了洗的，他们可能也在领圣餐，那他们甚至可能有固定来教会，他们教会里面还有侍奉等等，可能也当过教会的领袖，可是耶稣说他们从来没有得救过，没有得救过。 OK， 那其实不只是耶稣说这些人拜子没有得救，耶稣在圣经里面耶稣亲自提醒我们说 OK， 有传道人还有没有得救的、哎，那圣经那你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是每一个人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入天国，唯有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到了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神迹吗？但我必向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耶稣在这里上下文在讲什么？上下文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在教导他们如何去分辨假先知。那假先知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假牧师、传道人等等，是这样。那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是奉耶稣的名讲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许多神迹吗？行神迹啊，耶稣在这里讲。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耶稣没有说我本来认识你，后来我弃绝你了。耶稣说不是这样子说，耶稣说 I never knew you， 我从来就不曾经认识过你们，就是说你们从来就是不是得救的，就是这个意思。那耶稣怎么样让他们怎么去分别假先知呢？这个就是假牧师的上下文怎么说？耶稣说第七章二十节说，你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这里上这个比喻里面讲什么？是使人这个跌倒的和一切作恶的，也是讲同一回事情，也是凭着他们果子认出来。所以这个在教会里面，这个有真的基督徒，那还有口里承认的基督徒是假的基督徒。那一个是真正的重生的，那另外一种是没有重生的，一个是有耶稣基督的义袍遮盖他们的，另外一种是没有的。没有的话，那到了耶稣来的时候，在那个娶亲宴席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说，你没有耶稣的义袍遮盖你的话，那你在他的国度里面没有份。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没有重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见不到神的国。那今天没有一个他假的基督徒，他怎么进入这个教会呢？怎么在教会里面有份呢？这个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说，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魔鬼在旁边也在帮忙。当我们在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魔鬼在旁边帮忙。所以教会里面你要谁去带福音聚会很重要，不是随便就是找人去带福音聚会传福音。OK， 带福音聚会的人，他在讲解圣经传福音的时候，你这个在这个同时间旁边魔鬼在旁边撒种子。所以你带福音聚会的这个人，他的圣经装备是什么？他的解经的装备是什么？他背后的神学思想是什么？他对救恩认识的看法是什么？这个都很重要。所以你教所以这个对，我们教会要非常看重教导圣经，只教神的话这个事情。OK， 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教导， 这个不能逃避的。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的都什么呀，都教导他们去遵守，对不对？好，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不教导，做父母亲的要教导儿女等等这一切。那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要什么样的装备，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在教导的过程里面连续不断的我们怎么样来学习，这个很重要。好，所以这个当我们在做福音工作，教会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魔鬼在旁边在那边撒种子，耶稣在用我们去撒这个麦子，魔鬼在旁边来撒败子，两个一起来。好，所以这个所以当在福音工作的过程里面，在一个人信主的过程里面，魔鬼在欺骗人，让人觉得他们是已经信了主，那其实他们没有。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罪，为了自己的罪而忧伤难过，从来没有去罪为了他们的罪而悔改，然后完全信靠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那有的人是五饼二鱼的信徒啊，《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叫西门呢，行邪术的西门，对不对？那他信了没有？那圣经说他信了，谁给他传福音的？你知道吗？一个人叫腓力，腓力跟他传福音的。那圣经怎么形容腓力？你知道吗？圣经说腓力是传福音的腓力 ，Philip the Evangelist， 英文圣经这样子讲，什么意思？就这个人最擅长的，他的恩赐就是传福音。传福音的那个腓力，给他去传福音，给他去信主。这个人受了洗了没有？受了洗 ，OK， 有没有重生 ？No， 没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好，所以这个撒种的比喻，这个麦子跟败子的比喻，是跟撒种的比喻之间有很有亲密的这个联系。那所以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出去撒种的时候，我们会有碰到有四种不同的反应。当然我们撒种比喻看到第一种反应的话，是清楚的，这个人他听了福音他有这个回应，那最后一没有回应啊，他拒绝福音，撒在这个田垄里面的。那最后一种的话，这个很清楚的，他这个是生命被改变了，他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他生命里面结果子了。那中间这两种呢，中间这两种他们暂时对福音有一种回应，可是他们是没有得救没有结果的，暂时。那这个就是魔鬼在做的这个欺骗的工作。那有时候这两种人，有时候他们没有在教会里没有受洗，有时候如果教会不小心的话或者是牧师不谨慎的话，那结果就替他们施洗了。所以教会要替人施洗要很谨慎的。那牧师的话其实有时候有很多试探的，为什么？要有工作果效。有时候你教会当牧师，人家就看，这个牧师来了以后，我们教会多少人受洗啊，等等啊，多少人决志等等。好，所以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听过这个中西部有两个华人教会，那两个华人教会的牧师两个人是一起读神学的，结果有一年他们在比赛什么，今年有多少人他们教会施洗 ？OK， 好，所以。所以你这个你替人施洗你要很谨慎，教会的事情到底他这个人他有没有重生，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判断，可是你要去听。如果他讲不出得救的见证，或者是他讲的见证里面没有十字架的话，没有看到自己是个罪人，没有办法解出来他怎么样明白福音，听见福音，看到这个自己是罪人，然后凭着信心接受耶稣的话，他这个过程讲不出来的话 ，OK， 那他也没有办法从他生命里面看到这个生命的这个改变的话，那这个时候你替他施洗的话，这就变成很危险的事，就是很 shaky 的事情了，很 shaky 的事情了，对不对？今天如果你来美国，别人问你怎么来的，你讲得出来讲不出来？你讲得出来，你说我要考托福，又是 GRE， 然后又跑去拿个领事馆，然后去签证等等，然后那个签证官的官又刁难我等等，然后第一次签不过，最后过了几个月我又去了第二次，还要花了钱等等，这个都最后我买了机票，哪个航空公司的，坐飞机哪里入关的， OK， 入关的时候我的肉松全部被没收掉了等等 OK， 你然后谁来接机，接的时候结果我半夜到了飞机误点，接机的人已经回家了，然后我打电话 OK 找蒋勇求救 OK 等等，对不对？你讲得出来的嘛，对不对？然后你第一天晚上是在哪里过的等等，你讲得出来的嘛。好，那今天一个人你怎么进到天国里面，你讲得出来吗？如果你走过这个路，你讲得出来的。那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在国内他从来没有来过美国，你能不能叫他讲一个你怎么来美国的见证，你他讲得出来，讲他讲不出来的。如果今天一个人他没有进天国，你问他你怎么进天国的，你怎么得到耶稣拯救，他讲得出来，讲不出来，他讲不出来了，他讲不出来了。好，所以这个教会里面的话，这个事情很重要。那不只是就是说你这个关不把好的话 OK 把的好，美国有很多宗派，整个宗派是就是离弃真道，整个宗派是离弃真道，甚至神学院里面的教授都没有得救，然后教出来的神学生没有得救，是这样子的。有美国很多很传统的保守的教会最后变成新派，新派是什么？新派就是说他 OK， 新派就他也讲圣经，可是他不信福音的，就是叫新派。那我是属于这个一个美国长老会的，牧养者不是今年那个教会属于美国长老会。这个长老会是从一个宗派，这个宗派本来是很保守的，后来变成新派了，所以那个保守派的牧师就出来了。OK， 那个教会那个宗派整个宗派变成新派的时候，整个宗派里面，他们新派的话，国内的家庭教会叫不信派，什么东西呢？不相信神迹奇事，不相信摩西写摩西五经，不相信有童女怀孕。不承认亚当夏娃是历史性的人物等等，他认为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一个宗教的传统，目的就是劝人去行善，没有福音的。那为什么会整个宗派被吞吃掉呢？因为这个把关把得不够紧，因为那个宗派里面败子多麦子少，那最后的话，那个保守派的这个传统牧师他受不了了，然后他就自己成立一个保守派的这个信仰。他说：“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宗派里面待下去，我们宗派奉献的钱、差遣出去的宣教士，不但自己没有得救，传的福音是叫人不能得救的福音。那我们怎么继续能够待在这个宗派里面？所以他们就出来了，成立这个宗派，是这样的。”那每这个 PPC 美国教会在这里聚会，他们是属于叫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OPC 这个宗派。这个宗派当初也是因为这个原来那个宗派走向新派的道路，所以他们出来的。如果你去读这个 OPC 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历史，好，所以这个长苗吐穗的时候，这个人他信主题他施洗了以后，再往下去长苗吐穗的时候，那耶稣说的这个就很多事情就显露出来的。那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有不同的这个表现，其中一个是什么呢？我要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神的灵的事情，因为他们是以为是愚笨的，而且他们也不能够明白。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就说，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接受神的灵的事情。 OK，他们以为是愚笨的。神的灵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属灵的事情，讲圣经等等，他们听的时候他们觉得是 stupid， 这个意思 nonsense， 他们认为是愚笨的，而且说他们也不能够明白圣经，说他们不能，为什么？因为今天你要消化圣经的话，你需要圣灵在你里面帮助你消化。为什么同一篇讲到重生的人他听的是津津有味，没有信主的人他在看手表，等一下什么时候吃饭，等一下中饭吃什么等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反应？因为一个是能够消化这个食物，这个食物是他有生命里面的需要，是他生命里面的粮食，因为他有这个属灵的生命。那另外一个，他没有这个属灵的生命的话，他就没有这个需要，所以就算听讲道的话都他不明白，那何况是其他的讲座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不是所有的都来到教会的人他们都是得救的，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教会里面有所谓的文化基督徒， 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的话，他们就是这个，就是口里的话是基督徒，可是就是在这个东，他们只有一个宗教信仰，没有一个重生的这个生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有的人说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扩展扩基督教的国家 ，Christian 这个字的话有好几种不同的用法在英文里面。圣经里面讲了，讲什么是基督徒呢？一个人他凭着他看到自己是个罪人，明白了福音，凭着悔改的心，谦卑的接受耶稣，接受基督的救恩，知道自己里面有上帝的生命在他里面。在圣经里面讲基督徒是这个。那社会里面 ，OK， 或者报纸里面，他讲的 Christian 是什么呢？他说这些人是从这个宗教传统里面的，就是这个 secular use。社会里面的报章上的用法跟圣经里面对这个字的用法，基督徒这个字用法不一样，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不是回教徒，不是穆斯林，也不是佛教的，也不是新纪元的、okay? 他们就是归在一起，他们都是多多少少跟圣经里面有关系的，所以是这样子的，是这样的。那所以这个要搞到最后的话，到了70年代的时候，美国居然还有产生一个用词叫做我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OK， 就是重生得救的这个基督徒本身就是一个这是多余的话、okay? 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所谓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种不存在的。如果你没有重生 a born again Christian， 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你就不是基督徒，圣经里面这样子讲的。 OK， 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如果人没有耶稣基督的灵的话，他就是不是属于基督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所以这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愿意看到每一个来到他教会里面听到福音的人都得救，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所以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耶稣在讲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那还有其他的比喻，都是讲这个事情。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面一连讲耶稣讲了四个比喻。一个善妇与恶妇的比喻，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一个是不同才干的比喻，一个是山羊跟绵羊的比喻。那四个比喻里面都是在讲耶稣回来的时候要把真的跟假的分开来，要把麦子跟稗子分开来。那你的具体的耶稣用什么 criteria 呢？用什么标准呢？那四个比喻里面就有四种不同的这个现象。耶稣说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出来。所以今天耶稣让每一个来到他的教会里面的人不要受到魔鬼撒旦的欺骗啊，一定要清楚知道我自己是个重生的人，我知道我里面有上帝的生命。所以希望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我们到了羔羊婚宴的时候，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给我们预备的袍子穿在身上，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我们都是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我们是在生命册上有名的，我们是在羔羊婚宴里面坐下来的，而是被赶出去的，最后一分钟被赶出去的，这是最可惜的事情。因为这些人他们不是没有听过福音，他们也不甚至没有不是没有做过决志，不是的，那可是很可惜，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分。所以我们以后我们要继续看下去，这个信心，圣经里面看有两种，有得救的信心跟没有得救的信心。那这个我请问你，耶稣处理五饼二鱼行了神迹，行完神迹以后第二天有很多人去找他，他们要信的，他信的是什么啊？耶稣基督的社会主义。昨天有免费五饼二鱼的嘛，今天我们那怎么样了？如果天天不上班都有五饼二鱼的神迹的话，那不可好，对不对？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来找我不是为了，不是为了 OK， 不是为了要得到永生啊，不是的，而是因为吃饼得饱。你们来找我是为了吃饼得饱，所以他们要耶稣给他们这个五饼二鱼，每天都有最好，然后耶稣做王那就更好了。这种人不选他当总统，谁选谁出来当总统？ Right？ 那可是圣经里面说那一些人，他们是不是相信耶稣有能力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啊？是的。那他们得救了没有呢？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跟他们讲生命的粮，讲完了以后那些人跑掉了，跑掉以后耶稣回来问他门徒，你们十二个是不是也要走？那彼得说没有，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不跟随你，我们跟随谁呢？ Alright？ 所以那以后我们会继续在这边，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这样子恩待我们。你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虽然文士跟法利赛人、民间的长老他们敌对你，你还是跟他们传福音。你甚至兜了一个大圈子跟他们传福音，你跟他们讲娶亲宴席的比喻，就是在提醒他们。很可惜，我们看到他们的反应，听了这个比喻了以后，反而立刻商量怎么样去要去杀害你。也感谢主，你今天带领不同的人来到教会里面来，也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草场上面的羊，我们里面有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当中，我们如果是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属于你的，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重生的，不清楚能够看到我们信了主以后生命的改变的，愿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因为你不愿意每一个人沉沦，你愿意每一个人，我们都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所以你跟我们讲这么多的比喻来提醒我们，来警告我们。愿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你自己来做拯救的工作，让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有败子都会变成麦子，因为你自己的福音是要来做拯救的工作的。你不是来撇下我们丢弃我们，你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寻找跟拯救世上的人。愿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愿你自己的家中，你的道，你的福音被兴旺起来。当我们的福音聚会里面，我们将来我们这个同工，我们都有机会接受装备，我们有正确的这个装备好的这个教义，跟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你的话语讲解明白，以至于你自己的圣灵透过你的圣经在人心里面做光照的感化的工作，改变的工作。我们仰望你，求主在我们家中你兴起不同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同心合意，兴旺你的福音，愿你的道被清清楚楚的，你自己的话语被解明解释明白出来，以至于人听见你的道得到你自己的拯救。我们仰望你，求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谢谢主，也知道你今天你给我们机会听到你的道，都是你的向我们招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